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汤马斯哈蒂的一个的长篇的小说，叫做《黛丝姑娘》的。在介绍的时候呢，都会感染到一种很沉重和很忧郁的气氛。今晚我们来到英国文学史的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就反而是介绍另外一位以幽默讽刺抵死为著名的一位剧作家，就是乔治·萧伯纳的。萧伯纳是英国的戏剧家，在1856年出生在爱尔兰，1950年逝世。咁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画画同埋音乐。20岁嘅时候去到伦敦，系想靠写作为生，但系可以话喺9年嘅时间里边咧都系非常之唔成功。但系佢一路都冇气馁啊，继续咧系勤奋练习写作，而且咧亦都系积极参加啲社会嘅活动。佢曾经系英国改良主义废编社嘅成员啦，咁佢嘅社会活动亦都系丰富咗佢嘅创作里边嘅内容噶。在那开头9年的写作生涯里面，他先后发表了几部的长篇小说，包括1884年的《业余社会主义者》和1887年的《艺术家的爱情》等等的。后来萧伯纳就从小说创作转向到戏剧创作，吸引他转向戏剧创作的原因就是易卜生的作品。可以说他是相当之受易卜生的影响，也都曾经写了一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这部书，就是1891年出版。由1892年到1950年期间呢，萧伯纳一共是写了大小一共有51个剧本，可以说数量之多呢，在英国文学史上面是前无古人的。咁仲有呢，就是他的戏剧都可以说分做4个阶段。而今晚呢，我们将会是集中介绍他在第三个写作时期，就是1913年到1924年的时期呢所写的一个的戏剧作品，叫做《圣女贞德》。咁喺作品嘅专题介绍里面呢，我哋会睇到萧伯纳写作嘅特点，特别佢喜剧方面嘅手法嘅。佢曾经喺1925年获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对于中国话剧界嘅影响亦都系好深厚。咁今晚同我哋介绍《圣女贞德》嘅咧，就系本地嘅一位导演，咁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毛俊辉先生。毛俊辉先生咧喺美国攻读戏剧，攞得到戏剧硕士学位之后咧，喺1985年咧翻到香港，咁而家咧就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表演系嘅系主任。咁佢曾经导演呢一个《圣女贞德》嘅时候，花咗好多嘅心机，咁亦都系得到好大嘅反响嘅。毛俊辉，今晚好多谢你同我哋介绍萧伯纳嘅戏，特别系《圣女贞德》呢个戏。嗱，我哋知道咧，萧伯纳嘅戏咧，如果比香港人较为熟悉嘅咧，就系《苗条淑女》啦。咁咧谂翻起，觉得哇，娱乐性好丰富啊。 系《My Fair Lady》， 系冇错。 佢原本嘅作品就系一个戏剧嚟嘅， 系咁系改编自佢嘅， 冇错啦。 咁所以咧，都有一个先入为主嘅观念咧，觉得萧伯纳嘅戏啊比较容易睇，同埋娱乐性丰富。咁但系点解你会特？登揀《圣女贞德》呢一个剧嚟到去做啦，譬如话听个名好似好严肃啊，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历史人物啦吓，亦都即系有好大嘅使命感啊，咁就同好似《苗条淑女》咧系两种唔同嘅情调嚟嘅吓。咁会唔会就系你有特别嘅目的想介绍俾香港观众萧伯纳另外一种戏剧嘅写作方法咁咧？ 哦，其实就萧伯纳佢系非常之多产嘅作家啦。即系头先你哋有讲，佢写咗好多好多剧本嘅。 系。 咁佢喺个唔同嘅时期入边咧，佢啲写咗尝试写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戏，咁但系佢最好嘅戏咧，通常就系嗰啲戏，佢将一啲唔同嘅论点啊，无论系哲学上嘅，或者系政治上嘅，或者系人性嘅上面嘅各有唔同嘅角度睇啲问题，佢将呢啲所有啲理论咧，系通过啲角色咧就抌出嚟，咁然后咧就又互相大家冲击，互相嘅争论。 製造出啲戲劇性出嚟。咁《聖女貞燈》咧就係其中一種嘅好代表性嘅一個作品。 嗯，咁佢係一個歷史宮廷劇啊，亦或係其他嘅一種特別嘅劇種。喺你話你將全套係搬上舞台嘅時候咧，佢係譬如話描述咗《聖女貞燈》生平嘅邊一個部分啊，或者係佢一生嘅歷程，亦係點樣樣？ 佢講咗幾長嘅一個《聖女貞燈》嘅成個過程嘅。佢初從佢要參加軍隊，要去見嗰個王子要見嗰個王子，要求佢帶兵去同英國人打仗喺法國。咁而保護法國，因為嗰時候法國嘅領土係被英國人佔領咗好大部分嘅。而聖女貞燈咧就係出自愛國嘅心，咁而覺得自己應該，佢覺得係上帝俾個使命佢，要做一個帶領軍隊去打仗。咁佢一個女仔，一個鄉下女，一個細路女，咁居然話要去打仗，同埋仲要做領隊去打仗，仲係要保證佢會將嗰、那個國家個領失去個領土收翻。咁呢個係好多人都係覺得係一個 不可思議 嘅笑話嚟嘅。咁但係居然佢做到嘅，居然做到。咁所以之後做到之後咧，就反而英國人對佢有好有恐懼嘅心，咁就設計咧就係將佢捉咗。捉咗之後咧，通過法國嘅法庭，宗教嘅法庭，將佢判為一個係一個witch， 一個 女巫 咁樣嘅人物，咁就將佢燒死咗。咁但係後來咧，教會咧就認同佢，認為佢係一個 saint， 有嗰個俾佢嗰個聖人嘅嗰個名號。咁但係燒品啊，重點咧就唔係講個歷史。咁如果你睇嗰個戲嘅時候，你發覺好有趣嘅。所以歷史上佢所有嗰啲歷史上佢做嘅嘢咧，係冇做出嚟嘅。譬如打仗啊，真係打仗啊，真係佢要去因為佢最主要佢一生就係去打仗去收復翻啲領土啊嘛。咁但係嗰啲戲就冇做出嚟嘅。咁全部啲戲咧都喺佢未去之前，或者打完咗翻嚟，咁喺唔同嘅地方咧，同一啲唔同嘅人咧一齊互相嘅辯論嚟嘅。辯論。咁呢個係一點。第二點咧就蕭伯納。絕對不是相信宗教上面對於這個聖女貞燈的神性那一方面的，他不是看這件事，他是其實是他根本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就是因為通過這個這樣的人物，這個這樣的神奇的人物，他講了很多不是神奇的東西，就是他講的論點就是說通過一個人，他因為他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背景，但他有信心，他對於生命有那個這樣的熱愛，同埋蕭伯納係好相信人咧係不斷嘅進步嘅，佢相信呢個進化論，所謂進化論。咁佢就通過呢個聖女貞燈咧，就俾你睇到咧呢個人咧，如果你嘅精神係不斷嘅係追求咧，向前追求咧，你係可以做到好偉大嘅事出嚟嘅。咁佢呢樣嘢，我覺得又係對於一般人咧，好有一種嘅可以講教育啦，教育意味啦。 咁聽梅俊輝咁講咧，我哋可以想象喺舞台上邊咧，就相當多對白嚇，就相當多呢啲辯論嘅場面。咁對嗰個演員嘅挑戰性亦都係相當大啊，因為你要記好冗長嘅對白。咁加上英國嘅傳統咧，我哋睇到蕭伯納本身亦都係曾經係一個即係政治團體嘅，就係英國改良主義嘅成員啦。咁喺19世紀當時嘅社會裏邊咧，雖然佢未至於係後來一位嘅共產主義者啊，但係都有好有強嘅批判社會嘅意識。咁喺《聖女貞燈》呢一個故事裏邊咧，我哋雖然係以一個歷史人物，但佢有冇諷刺社會嘅意味啊？或者係提出佢嗰啲所謂改良主義嘅觀點咧？ 啊，絕對有，絕對有。首先第一蕭伯納嘅文字係非常之好啦。就算今日你睇翻嘅時候，你發覺佢，你讀翻嘅時候，你發覺佢啲文字係你可以讀得嚟津津有味嘅。因為佢係好有思維，好有論點，又文字好尖鋭，寫得好好。咁同時幽默咧。其實好多幽默，就算《聖女貞燈》一個好似乎一個好應該好嚴肅嘅歷史故事咧，但係入邊充滿咗幽默嘅，就好多趣味嘅地方，佢挖苦每一個人、每一個身份嘅人無論佢係將軍、無論佢係教士、無論佢係大主教，甚至《聖女貞燈》本身。佢都係有嗰個諷刺嘅手法喺入邊嘅，喺入邊。 但係幽默同埋諷刺之間咧，佢係咪平衡得相當好嘅？因為咧好多時啲人都會覺得蕭伯納嗰個戲劇 文學作品嗰個特點咧，就係在於佢好擅長利用幽默同埋諷刺。咁我哋聽呢一個咁嘅形容詞就係好一般性啦。咁但係譬如話佢幽默嘅特色啊，即係比起其他啲好多嘅幽默作家嚟講咧，佢有啲乜嘢入邊優勝嘅地方？ 我諗最主要就係我哋平時我哋排蕭伯納嘅戲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要留意到一樣嘢，就係佢嘅台詞就係佢嘅舞台動作。所以呢，我哋唔可以以一般嘅戏剧去睇衡量萧伯纳嘅戏嘅。如果唔系呢，我哋就会好多时候就点解好似个故事好似冇咩发生嘅呢，冇咩戏剧性呢，咁但係你要通过台词入面互相制造出嗰啲舞台嘅 action 出嚟，动作出嚟嘅。喺某程度上讲呢、這个戏剧嘅形式同我哋今日好接触嘅好多嘅戏剧形式呢，可能已经有个距离或者有啲唔同。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咧，就係、呢個戲呢種戲咧，係要求演員咧對於台詞嘅控制咧係要非常之講究嘅，而且同時唔係淨係講得靚喎，唔係淨係字句上面講得靚喎，呢個係絕對唔足夠嘅，唔係好似一啲戲可以好表面整得好靚、好靚嘅形式去做，而係個思想性最緊要。蕭伯納嘅戲就對個演員的、那個 intelligence 嗰個。 智慧 啊，系要求好高嘅。你做萧伯纳嘅戏，就算你去入边个戏做一个傻瓜，你都唔可以系傻瓜演员嘅。你一定要明白，好透彻明白佢入边佢所讲个论点乜嘢，然后通过傻瓜呢个身份咧，就讲出嚟。咁你自可以表达出佢个 point 出嚟。咁其余其实咧用嗰个苗条淑女咧都可以做例子咧，即系嗰个卖花女同嗰个教授。兩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階 級 生活背景，而講說話來講，一個是當然非常之懂得修飾的，有學問，一個是完全是、鄉下人那個土音 Cockney， 完全 是不懂的、基本上是什麼都不懂的。但是這兩人呢，他不是當這個買回女是一個沒有用的人，而反而他覺得這個買回女是其實教了那個教授很多東西的。喺个最尾个调转嚟嘅，即系最尾个教授喺佢卖翻你身上要学到啲嘢嘅。 系，咁所以咧，可能就系、佢会识得利用嗰个倒转咗个戏剧性啊，即系做戏剧性，同埋亦都系因为嗰、那个社会嘅阶级身份元素嘅缘故咧，亦都系佢最擅长去利用制造戏剧性嘅地方。咁、或者咧，讲到呢度咧。請你咧就介紹一個片段啦，喺《聖女貞德》呢個作品裏邊咧，係最能夠反映你剛才咧所講嘅一啲特點嘅，好冇？ 好啊。 如果我將燒死呢個可憐嘅女仔嘅事睇得太輕率，我亦要為自己道歉。一個人行軍，周時見慣田野鄉村燒過青光，佢心腸梗係變得硬啲嘅啦。唔系就发癫都有份啊！起码我就会啦。我估主教大人不时见到咁多异端分子被烧死，亦不得不将一件本来系好可怕嘅事，改用一种可以讲系一种专业嘅态度嚟睇呢件事啦，系咪啊？ 冇错，系一个痛苦嘅责任，甚至系好似你所讲嘅一个可怕嘅责任。但系同异端邪说嘅可怕比较之下，就唔算得系乜嘢啦。我唔系谂紧嗰个女仔嘅肉身，因为肉身受嘅只系片刻嘅痛苦，而且无论如何个肉身都会受或多或少嘅痛苦而死嘅。我系谂紧佢嘅灵魂，将会永远受痛苦不得超生嘅灵魂。 冇错啦。但愿天主大发慈悲，因住佢嘅灵魂得救。不过实际嘅问题就似乎系在于点样救佢嘅灵魂，而避免救佢嘅肉身啦。我哋一定要面对现实噶，主教大人。如果人人继续尊崇个姑娘嘅话，我哋嘅事业就会一败涂地噶啦。 大人，我可以讲嘢嘛？ 施教士，我就宁愿你唔好讲啦。如果你唔禁住你嘅脾气，就唔好讲好过啦。 我只系想讲呢一句，如果讲错嘅，请你哋指正我。嗰、那个姑娘系充满欺诈嘅，佢假装虔诚， 佢不断祈祷同埋告解。既然佢冇忽略到身为教会忠信女儿嘅责任，又点可以指控佢系异端分子？ 教会忠信嘅女儿，就算教宗喺最骄傲嘅时候，都唔敢好似佢咁放肆啊！佢简直就当自己系教会，佢将天主嘅使命带俾查理，而教会就退让一旁。佢要喺莱姆大教堂为查理加冕。主持加冕的是他，而不是教会。他写信给英国国王说，天主借着他自己来命令英国国王回去自己的国土，否则天主又会借着他来惩罚他们。我告诉你，写这些这样的信，正是那个反基督蒙罕默德的作为。在这个女仔的说话之中，有没有提过教会啊？从来都没有，永远只是天主同埋佢自己。 唉，不是这样又点噃？狗口长不出象牙，佢已经冲昏了头脑了。 是边个冲昏佢的头脑的？是魔鬼，而且是有一个大目的的。魔鬼正将他的异端邪说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个是在圣女贞德里面呢，就是很能够表现出他的特色的，就是在第四场，更就有一个英国公爵同埋一个英国嘅教士，同埋一个法国嘅大主教，咁呢个三人咧就坐埋一齐喺个军营度就倾偈。咁呢个三人咧就互相都唔信任嘅，大家都互相都有各有各嘅执着，佢自己嘅偏见嘅。嗰、那个公爵咧，佢其实咧就纯粹从一个盈利嘅角度去睇呢整件事嘅。圣女贞德赢咗咧，就是即是话呢，佢将佢本来拥有喺法国嘅土地呢将会失咗。佢係关心呢样嘢嘅啫。 当然啦。 嗰、个英国教士呢就从宗教角度睇嘅。认为呢圣女贞德呢係居然要借呢个神嘅个 上帝嘅名呢攻击英国人。咁佢认为呢个系唔啱嘅。佢觉得呢个一定系女巫嘅化身啦。咁但係个法国大主教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呢，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係觉得圣女贞德嘅成功呢将会影响法国嘅政治个架构呢会唔同改变咗，唔将会系宗教可以控制嗰个皇室，而会皇室要控制返个宗教。所以佢又有呢、这个顾虑。 同埋呢种观点。 係呢种观点啦。所以佢哋三人坐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本来系冇嘢倾嘅，即係根本嚟嘅地方都唔同啦，但係为咗有共同嘅目的，要解决圣女贞德呢个人呢，佢哋必须要搵到共通点，点样就可以合作至嚟对付圣女贞德。 做萧伯纳嘅戏呀，特别係圣女贞德好似刚才咁样嘅片段呢，难度相当之高。咁胡俊辉，我知道你当年呢喺1991年做呢个戏嘅时候呢，就係俾演艺学院嘅学生做，咁一班年轻嘅香港嘅演员，他们也都没有很严格的西方戏剧的训练或者年纪的问题。其实做这个戏对他们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是都是我们学校的训练的一部分。因为尤其是在今天来讲，我们 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戏的时候都是比较着重了视觉上的那种的 享受。 这个无论是电影、电视、舞台都是偏向了这方面，这个是社会生活上的一些转变的造成的趋势。但是好的舞台剧呢是应该多方面都已经很完整的，都要做得好。在台词方面，在那个哲理方面，在思想性入面的东西呢都很重要的，要找到。尤其是好的名作品，这些名著呢入面是给到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材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将它演绎出来呢是很可惜的。你就算摆个名说我们做什么名著名著，但是你表演不出那个名著的特色出来呢 是不得的、 嗯、 所以我就嘗試用聖女貞燈就給學生做一個練習， 是這個都是教育的一部分。但我立刻會想到你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就是他們很年輕，生活經驗有時因為年紀的緣故都會有些限制，你會不會用了很多很多時間去解釋當中每一個角色，譬如他們的觀點、角度和一些的歷史背景這些東西，是用很多的講解然後幫助他們入在角色裡面？ 會，絕對會。其實我是怎麼說，自己找來辛苦的就排一個這樣的戲的時候，是需要是要很花很多時間讓演員了解了他們不但歷史背景的、那個、故事的背景，還有他們的不同的論點，就是剛才說的、是差不多每一個角色都有他一些的睇法嘅，同埋點解佢咁睇法？佢從個邊度嚟嘅呢個咁嘅睇法，同個社會政治經濟嘅背景因素係乜嘢造成嘅，都好有關係。咁呢個 preparation 一定要做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是、因為戲係做俾觀眾睇嘅，咁所以我做嗰個戲嘅時候咧，我都要顧及觀眾點樣去欣賞呢個戲，點樣可以有興趣睇呢個戲。所以我做嗰個戲嗰次嘅演出咧，就係、是、喺舞台技巧上咧係比較豐富嘅一個演出，我哋用我哋有一個好好好嘅一個設計家，佈景設計家就為我哋做呢個製作嘅。咁喺佢嘅設計之中咧，喺視覺上都仍然有翻一啲好吸引人嘅地方，可以帶住你去睇嗰個戲。 咁、呢個都係要迎合翻觀眾嘅需求嚇。 係啊。 咁但係或者有個問題唔應該問你，而反而問演員本身嘅。咁不過冇機會問啦。但係依你嘅觀察咧，平心而論，你覺得做完呢個戲之後咧？對於呢一班演藝學院嘅同學嚟講，特別係表演系嘅同學嚟講，學到啲咩嘢，同埋佢哋係咪越嚟越投入到喺《蕭伯納》呢一啲戲劇裏邊咧？因為《蕭伯納》嘅戲咧，事實上係做俾舞台嚇，咁、我都好想知道，作為《蕭伯納》戲劇嘅演員啊，佢最大嘅享受喺邊度？ 我諗係當你如果你識得點樣用《蕭伯納》嘅台詞去演繹出嚟，即係頭先我講話，蕭伯納嘅語言係一個舞台嘅動作嘅一個代表嚟嘅。咁當你能夠覺得自己可以咁樣表演出嚟嘅時候，觀眾可以聚精會神嘅睇你演出，而唔係因為你做咗好多咩高難度嘅跳舞啊、動作啊、 雜技啊、 古靈精怪嘅五光十色嘅燈光設計啊，做好多呢啲嘢嚟 吸引 觀眾，而係因為純粹靠你喺台度嘅演繹對角色嘅演繹同埋你嘅台詞嘅思想感情嘅表達，能夠吸引到觀眾，我諗呢個係個對演員嚟講一個好大嘅報酬啊！咁我相信我嗰次排嘅時候咧，因為有嗰個戲入邊好多角色咧，咁所以其實係盡能我能力去將所有嘅角色都能夠喺引導佢哋投入做呢個戲啦。咁但係我印象我最深嘅就係頭先我講嘅第四場咧，就嗰三個演員咧，因為嗰場戲特別係根本基本上佢哋唔需要喐嘅。成場戲係唔需要喐嘅，咁嗰三演員就會覺得特別挑戰啦，因為呢樣嘢咧點做咧，就靠嗰三人咁講。咁我覺得嗰三個同學咧就最吸收到呢個蕭伯納呢個戲嘅特色。 咁另外就係、譬如對於香港觀眾嚟講啦，佢就算你話有好多舞台嘅設計同埋視覺嘅元素啦，佢始終都係最大量嘅時間集中喺翻個對白嗰度。咁呢啲對白咧係講緊一個喺英國同埋法國之間嘅歐洲嘅一段歷史嚇。咁好似同香港嘅生活嘅關係係比較疏遠啲。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香港戲劇嘅觀眾睇蕭伯納嘅戲，佢又咁關心社會問題，嗰、個社會又唔係我哋自己嘅社會，佢又咁擅長用對白或者一啲所謂英國傳統嗰種所謂諷刺家嘅手法咧，咁應該有啲咩角度可以幫助我哋預備我哋自己去欣賞佢嘅戏剧作品咧？ 我觉得睇戏咧就唔系一定话要系好似去交功课咁嘅，咁、所以好多时候每人有自己中意睇嘅嘢， 啊 边样嘢吸引佢，边样对佢嚟讲系有一种特别嘅作用，睇之后佢自己成个人好似觉得揾到佢自己嘅嘢出嚟啊！其实睇戏就系要发掘你自己嘅感受出嚟。感謝有好嘅戲氣啊！咁但係蕭伯納因為戲咧，雖然係話英國劇作家，佢有好多英國嘅特色啊喺佢作品入邊，但係其實佢講嘅戲講嘅內容啊，個戲嘅內容咧，其實係好廣泛嘅，好 universal 嘅， 係好多時候係，譬如話香港話劇團都演咗出啊《芭芭拉笑教》， 冇錯 啊。點解呢個戲喺北京上演嘅時候好受歡迎呢？就因為嗰個內容咧，反而仲同今日嘅中國啊喺搞經濟路線就好吻合添，即係反而好吻合。所以嗰啲觀眾，我嗰時喺北京睇過佢哋演出咧，我即當場我睇到嗰啲觀眾咧，就講到邊度嘅時候佢哋拍手嘅，講到邊度嘅時候拍手嘅，即係呢個就完全因為佢內容佢有共同咯。共通點啦，有一種共通點。咁所以其實個戲唔一定話係好有距離嘅。咁但係咧，調轉嚟講咧，個演繹咧就一定要好。 咁而作為觀眾或者讀者，亦都係要負上去自己嘅責任，就是、用心嚟到去欣賞。 冇錯。 咁我會睇到咧，呢位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嘅英國作家啦，蕭伯納嘅戲劇咧，係一種智性嘅挑戰嚟嘅。咁亦都係一種好大嘅特點。咁今晚非常之唔該曬香港演藝學院嘅毛俊輝先生。 唔該。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